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4集。赢。台上的校验官们在评定结果，台下的学生们也纷纷议论，今日沈庙未曾出丑，既是令校验显得有些乏味，却让平日里不拿正眼看他的同门有些留意起来。人大约都是奇怪的，平日里糟糕的人只要稍稍表现得好一些，或许在别人眼中就能咸鱼翻身了。冯安宁倒是有些紧张，不时地往台上校验官那边看去，而台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几位大人似乎有些争执起来。 看来今日也是很激烈呀、啊。 傅修安笑道。 不过女儿家嘛，何必要如此计较，总归不会入室。 他性格一向有些自负，倒不怕身边这些大人们听到而不满，毕竟有些人的女儿就是方才上台的那些学生。傅修仪说道。 啊，校验机会难得，自然要好好把握。 九弟说得不错。 傅修炫拿起桌上的茶盏喝了一口，他道。 若是有特别出众的女子，九弟也可留意一些。 他虽看着沉静，却是个不好对付的，明里暗里都是在试探傅修仪会不会给自己找一个强有力背景的妻子。傅修仪摇头。 五哥说笑，我的婚事父皇自会做主，哪里轮得上自己智慧。 这倒也是，傅修仪平日做事都是皇帝安排的，极少会自己主动有什么主意。在外人瞧来，这样的皇子简直是温顺过头，又没什么野心，和董淑妃一模一样。可是看在靖王傅修炫眼中，却总是有那么几分不同。 人生在世，总要搏一搏，妻子也是一样，不是吗？ 靖王话中有话， 不到最后谁知道会是什么结局。 周王也听出了自己弟弟对傅修仪的试探，眼珠子转了转，倒不说话了。没过多久，那台上的校验官便站出来宣布结果。情泪中，不出意料的，由冯安宁拔得头筹。本来这一组中就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，冯安宁可算是十分突出。他自然也是高兴的，上去领了校验的花简，兴高采烈地下台，拿给冯夫人看。冯夫人瞧得开心，这样的荣耀对于女子来说，虽然入不得室，却犹如锦上添花。勋贵家的儿女自然是不缺富贵荣华，可本身的才华和美貌却能将他们明确地划出等级。冯安宁就用今日的校验为他的等级上了一层。棋类中，由白薇拔得头筹。有专门记录棋局的校验官将画好的棋路拿给下面的人看，以示公平。沈庙瞥了一眼那棋局，几番对弈中，白薇的棋局倒显得细致得多，事宜也走到了最后。可惜太过重视细枝末节，并未更好地着眼全局，反倒拖沓了进度，有些累赘。书类，沈清只得了第二，第一是易佩兰。他一首咏菊的闺怨诗倒也写得清雅可爱，虽说一个未出阁的少女写这样的诗词有些太过，可广文堂就胜在冲破礼法束缚，对女子的要求也不太严苛，加之小诗也的确写得意趣可爱，不是从单纯的咏菊而言，而是借着咏菊寄托相思，层次便又上了一层。沈清的脸色不大好，不过他自然擅长的也不是赋诗，是以十分无奈。最后的便是沈庙的这一组画了。台上的校验官们脸色不一，想来方才争执的最厉害的便是这一组。女眷们纷纷猜测，当时沈月和秦青的各有千秋，难以抉择，毕竟这两人在广文堂便经常被拉出来比较。秦青神情倨傲地坐在原地， 似乎一点也不屑结果，只是端着茶杯的手指有些僵硬。相比较之下，倒是沈月显得坦然得多。他坐在陈若秋身边，目光有些撒娇和害羞。陈若秋温柔地看着他，这个女儿聪慧灵敏，才华也跟她一样出众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每年的校验都是风头无两。瞧她看上去那般快活，今日也应当是十拿九稳。沈月自然胸有成竹，她笔力有，意趣有，就连立意都想到了，仿佛早就摸清了校验的这些考官们的喜好，他总能拿出最好的作品。秦青长得美又如何，到底也是中看不中用的。想到不中用，他的目光投向坐在另一边的沈妙。今日沈妙害他吃了那么大的亏，本以为沈妙会在校验台上出丑，谁知道竟被他平安躲过了。可接下来要将画卷展示给众人瞧，沈妙怎么也免不了一顿嘲笑，横竖都是要闹笑话的。他的心中闪过一丝快慰。负责宣读结果的校验官在台上高声唱道： 画组一甲沈妙。 沈妙一甲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所有人都喧哗起来，连校验官宣读后头几位名字的声音都被淹没了。沈月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，她不可置信地看向陈若秋，声音都有些颤抖。 娘，方才的衣甲是谁？是我听错了吧？ 陈若秋掐了一把沈月的胳膊，心中虽然惊怒，却到底比沈月多吃了几十年的饭，知道这种情况下定然有许多看热闹的要看沈月的反应。若是沈月坦坦荡荡还好，如刚才这般要死要活的，已然落了下乘。沈清和任婉云虽然幸灾乐祸，沈月第一次被人扫了面子，听到那人是沈妙时也是一惊，以为校验官将沈月和沈妙的名字弄错了。女卷席中议论纷纷，男卷席中自然也是一片哗然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是小月？ 蔡琳一下子站起身，看向身边的同窗。 是我听错了？是那老头子念错了吧？ 如他这般想法的自然不止一个，尤其是和沈妙同窗的少年郎纷纷以一种万分惊讶的眼神在讨论着。 哎，看哥哥，我就知道他会赢。 苏明朗拉着苏明峰，这群人中大约他是最快乐的，脸上白白的肥肉都跟着抖动。苏明峰也是头疼，谁能知道竟是沈妙？要知道每回校验前都会有私下的赌场来开赌，他买的是沈月，可买了1000两银子呢。得，1000两银子全打水漂，要是苏老爷知道非拆了他不可。再看看乐得一颠一颠的苏明朗，苏明峰欲哭无泪。裴郎皱眉，却未看向台上的校验官，而是看向那女眷席中的紫衣少女。她的脸上异常平静，漠然地看着所有人的惊讶和怀疑。她早知道了自己会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